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89集，要出宫去。一，因着御书房里玄元岭的那些话，玉嫔回了明月轩，心里还是忐忑难安。掌事女官白薇端上冰碗上来， 主子，用些冰碗解解暑气吧。 玉嫔挥了挥手，并不想理会他。白薇只得弯腰行礼退下。他是在玉嫔解禁之后才被内侍省指派来的，先前这明月轩里掌事的奴才都因着伺候不周被发回了内侍省，死的死，惨的惨，这么严厉的惩处可不是伺候不周一句话就能遮掩，加上玉嫔刚生产就被禁足，不难猜一定是她做了什么。白薇知晓自己不得对方信任，也并不敢太往跟前走。虽说她眼下看着是要复宠，可皇帝从来不过夜，这样的复宠也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。 奴婢在外头候着，主子有事吩咐只管喊一声。 玉嫔有些不耐烦，宫中的亲信都被打发了出去，便是发生了什么也只能在自己心里闷着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，哪怕一宫的奴才，他却仍旧觉得孤单恐慌。见白薇出去，室内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才勉强冷静下来。玄元里那话是确定了谋害文贵人的是自己，可既然如此笃定，又为什么放他出来，还每日里宣他去御书房伺候笔墨，让他凭着荣宠成了后宫第一人。玉嫔脑海里乱糟糟的，完全摸不着轩辕凛的想法。虽到了晚膳时辰，他却是没有半分胃口。白薇忽然在外头道， 主子，元妃娘娘来了。 玉嫔一顿，连忙整理了一下衣衫和妆容，脸上露出笑意来， 快请。你们这些奴才是怎么学的规矩？既是娘娘来了，何须通禀？正是，本宫与玉嫔姐姐可素来都是情同姐妹的。 元妃笑盈盈地走了进来，她扶着内侍的手，瞧着有些孱弱，可眉眼间却又带着有些浅淡的倨傲，硬生生地衬得她多了些春风得意的味道。玉嫔屈膝行礼，心里却着实不忿，若非他当时掌握不好要领，元妃也好，文贵人也好，哪里有那个福气诞下皇嗣。 多谢娘娘抬爱。 他垂下眼睛，嘴角仍旧带着和善谦逊的笑意。元妃看了看他，视线在殿内一扫，虽说是复宠，可这明月轩里却仍旧带着股萧瑟冷清，可见是宫人不得用。 这后宫着实冷清，本宫坐不住，特意来玉嫔姐姐这里蹭顿饭吃。 他们二人出身相仿，入宫后位分也相当，一直便是分庭抗礼，私下里更是毫无来往。玉嫔知晓元妃此人看着安静柔和，与世无争，内心里却绝非善类，心里便存了警惕， 怕是要怠慢娘娘了。嫔妾大病了一场，心有所悟，如今正效仿佛家，过午不食。 元妃冷淡地笑了笑，眼底露出几分轻蔑来，似乎觉得玉嫔的警惕十分可笑。 那便品品茶，说说话吧。 玉嫔只好答应下来。元妃挥了挥手， 本宫姐妹两个说话不需伺候。 宫人便鱼贯而出，唯有白薇还看着玉嫔，戳在门口颇有些犹豫。元妃笑了笑，笃定玉嫔不会让白薇留下。果然不多时，她便挥了挥手， 你去小书房盯着，待会儿请元妃娘娘尝尝咱们明月轩的点心。 白薇这才退了出去，伸手带上了门。门一关，玉嫔脸上的笑就淡了下去。 元妃娘娘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这话说的，本宫此次来可是为了道谢，若非是你，本宫如何能生下两个皇儿 进了这妃位。 玉嫔听得脸色一变，下药之事只有承欢、苏桃与他知晓。虽说那药是经了外家的姐姐之手拿到的，可到底做什么用却并未透露。如今苏桃已死，承欢被贬出宫，元妃是从何得知此事？眼见他脸色清清白白，变幻不定，元妃捂着嘴角轻声笑起来。 姐姐不必如此惊慌，此事关乎皇上颜面，谁敢外传？不过是本宫猜到的罢了，并无实据。 玉嫔这才松了口气，外在的冷静和体面却彻底绷不住了，冷冷地瞥了元妃一眼，不甚耐烦道，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你此来总会是特意用这猜测来戏耍本宫吧？ 戏耍？不，本宫是特意来给您提个醒的，你对皇上下药的事儿怕是要露馅了。 玉嫔一惊，死死抓住了手里的帕子。元妃仿佛没察觉似的，抬头看了看外头红艳艳的火烧云。 本宫今日去大明宫，本只是请皇上过目皇子百日宴的章程，可谁知竟有意外之喜。 玉嫔咬住了嘴唇，双手不自觉轻颤起来。 本宫这双耳朵只要听过一遍的声音，就绝对不会记错，那位据说是谋害皇嗣而被贬出宫的陈公公就住在大明宫。 玉嫔心脏狠狠一颤，不可能，陈欢这人不止晓得他用药之事，还从苏桃手上救下了小公主，这样的人若是当真住在了大明宫，那他的所作所为岂不是？更让他心惊的是，陈欢是怎么进了大明宫的？皇上又为何藏匿一个罪人？一个猜测在他心中慢慢成型。玄元岭什么都知道了，藏匿陈欢只是为了让他再无翻身之地。欺君犯上，谋害皇嗣，这样大的罪名压下来，莫说他一个嫔位，便是他身后的陆家和大皇子都会被牵扯。玉嫔心里一阵阵发冷，越想越觉得这恐怕就是玄元岭的打算。可他虽然做错了，陆家却并无过错，他那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勤恳为国，难道临了还要被泼上污水？玉嫔心里又惊又惧，已然顾不上元妃还在，彻底端不住体面了。元妃轻轻笑了一声， 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样难看。 玉嫔咬着牙看她， 本宫凭什么信你？你说他在大明宫，他就在，他那样的罪人若是真出现在皇宫里，皇上岂会让他活着？ 说的也是，兴许真是本宫听错了，那姐姐就安心歇着吧，本宫可没有姐姐这样的心境，用膳的时辰不入口些东西是万万不能的。 他转身朝外走，到了门口忽然想起来似的顿了一下， 姐姐还没去过皇子所吧？大皇子如今会翻身了，奶嬷嬷正叫孩子说话呢。 玉嫔心里一颤，他的孩子都会翻身了，可他还没有仔细看过一眼，当日生产完便昏睡了过去，一觉醒来明月轩便被封了，他身边的工人也都不见了影子，只有两个衍生的宫婢每日里来给他送饭菜。当时他只以为是谋害皇嗣的事被查了出来，皇上怕丢了皇家的脸面才将他幽禁起来，不过几日便会毒酒白绫赐下。他忐忑不安地等了一天又一天，最后传来的消息却是他被宽赦了。惊喜之下，他甚至没有去想到底是为什么，即便轩辕岭仍旧对他十分冷淡，他也只当作是本性如此。哪怕皇上说他身上有病气不宜见皇子，他也信。可今天元妃一来，将他所有的自欺欺人都打破了。 元妃，你想利用本宫做什么？ 突如其来的真相让玉嫔有些承受不住，理智几乎崩溃，可心里却仍旧很清楚，元妃绝不是善茬，她此来也绝不是做什么善意的提醒。 姐姐何出此言呀？ 事到如今，你莫不是还以为你有什么东西值得本宫图谋？ 玉萍苦笑一声，虽满心不甘，却不得不承认元妃说的是实话。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就算皇上没有实据，可半分都不怀疑也是不可能的。他这个母亲只怕也牵连了大皇子，让他不得父皇喜爱。轩辕岭只有三个皇子，若大皇子无缘皇位，剩下两个，不管是谁继位，元妃都是名正言顺的圣母皇太后。 玉嫔，本宫喊你一声姐姐，给你该有的体面，是真心谢你当初所作所为。今日的话你不信，便当本宫没说。无论承欢是死是活，是在宫里还是在宫外，和本宫有何关系？ 承欢被问得一愣，回头一想，竟的确如此，心里也越发懊恼。他处心积虑做了那么多，最后获益的竟是元妃。想到这里，他看过去的视线便多了几分炽烈的火气。元妃轻笑一声， 你有功夫与本宫生气，倒不如想想后路。本宫听说你姐姐与姐夫搬去了两淮，巧的是贤王也去了。 玉嫔瞳孔猛地一缩，这些消息她竟一丝一毫都不知晓，是皇上有意瞒着她？她果然是要对陆家下手吗？ 元妃开了门，外头候着的奴才接连迎上来，她轻轻挥了挥手，示意众人不必上前，却是敲了敲自己的额角，面露懊恼。 瞧本宫这记性，本宫那里还有上好的血燕和山参，回头就命人来送给姐姐。 他话语微微一顿，在开口时声音里多了几分嘲讽。 皇上说姐姐身体孱弱，不宜劳累，这皇子百日宴不出席也可。 玉嫔瞳孔一缩，元妃转身过来，逆着光让人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，声音却十分柔和。 姐姐放心，大皇子是皇上的孩子，本宫又是后宫分位最高的，姐姐若是有心无力，本宫自然会带你好好照料大皇子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